偷看片刻， 晓得。 Thank you.

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庆逢太师爷恩遇，殿下佳人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门胆下真邪雨，却不见秋香美若娟。时辰已到江台边，千阴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便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就刻上人家他的啊，不今就为路写情光。

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